你用咩？ 澳門街，翻翻嚟今個星期澳門街咧，哇厲害啦，巴閉啦！今個禮拜真係要拍定獎啊！點解呢？因為咧千呼萬喚始出來嚇、啊，我哋上次咧做完呢、這個澳門嚇呢、啊這個剩男剩女特輯嘅阿古月小姐啦，即係古溝個古啦，咁就之後咧咁啊，我上呢個澳門街 Facebook 啦，咁啊喂搞咗一個公投啊，你想唔想再見阿古月小姐咧咁啊？咁啊結果咧話好高嘅票數都話咧，希望阿古月小姐要再次登場啊！咁樣咧，我就即係用咗好多嘅心機啦，用咗好大嘅誠意啦，咁啊再用埋呢個點講啊，一副誠懇嘅目光嚟打動佢嘅心咯。咁終於咧就俾我用到一個好戇居嘅理由，就係攞少少係其實係佢嘅文件俾佢，咁啊乘機捉佢出嚟，捉到出嚟咧就嗌佢，靠我呢度做一集節目啦，如果我交代唔到噶啦。咁於是咧，咁就今日咧就阿古月小姐就坐咗喺我對面啦。咁啊，今日咧情況比較特別嘅喎。咁啊，因為咧阿古月小姐咧就工作比較繁忙啦，咁啊好難咧去約到佢咧就即係再次上嚟錄音室啊。咁啊，於是咧我哋咧又係用呢、這個錄音器啦，就喺而家咧喺個街道嘅某處暗角咧就進行呢個錄音喎。阿古月小姐，同大家打個招呼先。 嗨，大家好。 你是邊個啊？ 我古月咯。 古月邊個古先？ 屁股的古咯。 哇，好嘢！簡直係女中豪傑啊！冇錯，佢就係我哋嘅節目嘉賓古月小姐，而我咧就係、是、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司徒朱俊啦。好，咁啊喺節目開始前咧，一如以往啦，首先要多謝我哋嘅贊助商啦。咁啊，高速咁嚟多謝啦。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VPVM 澳門六隻小兵製作後會，仲有邊個啊？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啦，跟住咧仲有呢、這個讚嘅美食啦，鋪鐵 Yavis 啦，咁啊另外咧，咁啊有好多平台有得聽啊而家，咁啊唔長講啦，你聽到就聽啦。咁就我哋今日咧喳喳林啊，古月小姐喺度咧，咁啊要阿古月小姐傾下啦。喂，其實今日你又冇諗過做節目啦，揀逼你上梁山嘅啫。今日我哋有啲咩話題講好呢？其實 有咩話題呀？ 係 呀，講下近排都幾 hit 啦，簡體字入侵澳門啦。 咦，係喎，古月小姐，你係咪一個好鍾意用簡體字嘅人嚟呀？ 其實我唔係，我係好鍾意繁體字， 係咪？ 唔係太喜歡簡體字。 因為嗱，我好早之前呢，我錄金幣嗰集我都講過啦，我話呢我唔鍾意大陸嘅金文幣呢，就因為佢全部用簡體喎，而我覺得簡體字好核突，即係好即係係咁嘅，直情係本身佢設計同埋寫出嚟就核突，就係核突。我話淨係接受到繁體啫，所以嗰陣時又冇儲呢個中國金文幣啦咁樣。 哎呀，你嘥曬啦，而家好升值啊。 所以呢，因為我記得我個節目出咗街之後呢，咁即時有人同我講，哎呀你都傻嘅，而家呢啲先值錢啊。於是呢，我就有大半年前嗰一集節目開始呢，我就正式儲呢個熊貓嘅金文幣啦。咁樣呢，古月小姐你嚟得啱啊，今日真係嚟得啱啊。 你送過俾我？ 大家利是，我可以俾你睇下。 我會偷喎。 你睇下先啦。 好得意啊，兩隻熊貓。 係啊，冇錯，呢、這個就係熊貓嘅金幣啦、嗯。我隨身帶起身嘅呢、這個，靚唔靚先？ 靚，多謝。 可惜啊，可惜你有心上人，如果唔係咧，咁我都或者有得考慮嘅。啊，係喎，我諗到啦。 點咧？ 我同你咪都係八十後嘅，唔係你咪八十後嘅，我咪六十後嘅。我送翻個八十後就你出世嗰年嘅熊貓銀幣俾你啊。 哦，好啊，多謝。 但係你要俾時間我揾喎，好冇？因為而家市面上即係講少少銀幣嘅嘢啦。其實我而家玩咧，玩呢個熊貓嘅金銀幣啦。咁其實咧，好似今年2012，咁啲銀幣咧，其實就啲價咧係 hold 得幾高下，尤其是如果係有評級啦嗰啲咧，會係幾貴下啦。咁另外熊貓銀幣咧，咁由於而家嗰個即係國際呢、這個錢幣上面咧係嗰個影響力都幾大，同埋係好多收集家個咧頭瘋狂去儲啊。咁變相咧，如果我揾翻一啲早年啲嘅年份咧就冇之前咁易啦。講緊一年前咧，我揾翻啲年份送俾朋友做生日禮物咧，都仲係唔難嘅。咁而家咧，我發覺有時揾翻有幾個年份咧，真係難揾嘅。 例如84、85、86呢啲年88啦，呢啲年份都好難揾嚇。咁所以咧當然啦，古月小姐就梗係唔係呢啲啦，再後生啲啦。咁我相信應該易揾啲嘅。咁又喂，講翻簡體字啊，澳門啊，其實香港咧啲人就好反感啦，直情嗰陣時香港下有間咩啊 NSB 嘅 cafe 係嘛 ？Yes。 咁就直情係，因為我唔係好記得啦，就喺將軍澳。咁啊，因為咧個 menu 咧，成個用簡體字咧，就俾啲人肥到出彩啦。跟住接二連三咧，啲企業啊出事啦，佐丹奴啦，跟住另外仲有即係有好多嘅連鎖店啊，都話啦，話佢入面全部啲啲招牌啊，話佢嗰啲入面嗰啲。即係嗰啲點講啊？顯示內容嗰啲叫咩牌啊？即係嗰啲告示牌啊，或者係嗰啲poster 咧，全部攞簡體就俾人咧，即係阿媽到阿媽唔認得。喂，澳門嚟計啊，其實我問下你啊，簡體字喺澳門個情況其實點樣咧？而家 已經悄悄入侵咗啦。其實好多食肆啊，例如大家樂啊，可以睇。是真的已經全部換曬簡體字，很誇張。 喂，我問你，你知換曬係即係點餐嗰啲牌已經全部係簡體字？ 顯示牌咧全部係簡體字，大家可以去睇翻某份報紙影曬噶啦。 幾時開始啊？ 真係唔清楚，真係冇人話俾我聽，因為我自己好耐冇去過大家樂，我都係近排睇報紙先知道有呢件事發生。 大家樂咧，我間唔中都會去食個早餐嘅，但係我真係冇乜留意喎。喂，其實咧，好似早排咧，筷子機咧，金龍電器隔離嗰間麥當勞咧，都好似嘈得要哭哭，就係話佢夠膽死喺出面掛出面個招牌都係麥當勞三個字寫簡體字啊嘛。 係啊，嗰間。佢嗰間幫佢整招牌嗰間工程公司就話係因為攞咗個繁體招牌維修，跟住因為落雨就唔想整濕啲鋼管會壞噶嘛，跟住就攞塊臨時即係後備牌，但係嗰塊後備牌居然係簡體字咯。 咁點解要後備係簡體字咧？ 真 係 唔明咯， 即係 冇解釋 咯。攞後備牌唔係問題，但係點解要做一塊簡體字後備牌，定係全心去做咧？ 其實我覺得呢個解釋好牽強咯。 你有冇留意咧？其實黑沙環咧，環宇天下啦，咁嗰邊其實咪都係一啲算係高尚嘅住宅嘅。係 啊。 即係算係一啲都幾係豪宅啦，算係喺澳門嚟計。佢哋下面咧嗰啲大家樂，唔係大家樂講錯，啲八街嘅超市啊，或者其實咧係一啲佢下面嘅食肆咧，好多其實已經係招牌都簡體，你會發現啊。 是啊， 原因之一咧就是澳門呢啲貴價樓咧，其實係賣咗好多係俾啲國內嘅同胞，所以為咗迎合佢哋咧，就轉曬做簡體字啦。 但係你咁樣係會破壞到我哋嘅文化咯。 係噶，同埋你見乜來超市咧，其實去到而家咧都係繁體嘅，但係反而另外一間咧新苗咧，你有冇發現喺關閘啊或者係即係皇朝嗰邊咧，佢又轉咗好多係簡體字啊？ 是啊，都是迎合那邊，因為多國內人士。 是啦，即是賭場區啊，簡單啲講。但反而來超市咧，就去到而家咧都是繁體，所以雖然佢嘅價錢係比新苗貴啊，即係好多樣嘢都，咁我仍然係幫襯佢咯。因為我自己真係好反感呢樣嘢，所以好似我自己譬如鋪頭啦、讚記啦，或者我玩具店咧，都係堅持用繁體嘅，因為真係我覺得簡體字咧就。唔美觀，同埋我哋呢度咧個文化係應該一個繁體嘅地方嚟噶嘛。 係啊。 咁啊，喂，而家我問下你啊，其實啲譬如我聽聞啊，話啲中學生啊嗰啲讀書其實而家就冇旁文讀噶，第一時間就教寫簡體字，係咪真嘅？ 我接觸，因為我自己有兩個表姐係做幼稚園老師嘅，但係到而家為止，幼稚園開始都係教筆畫嗰啲咧，全部都係繁體啦，暫時啊，我知道就係啦。因為我都兩個表姐教的都是那些叫做紅底學校， 是 暫時是這樣，但是高中那些中學那些用書數學物理那些呢就真的轉了，甚至是歷史科呢都是用大陸書。 喂，認真問你，你自己讀書以前呢幾時開始學簡體字？ 沒有學過，其實沒有學過， 即是由頭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 嗰陣時其實我自己讀書讀得唔多，我真係讀過中二嘅。但以我記得我自己讀過中二嚟計，都係冇學過嘅喎。 冇學過，從來都冇學過。但係就係我到高中嗰陣時，尤其是高三啦，因為 你知好多人要考國內嘅大學啦，咁就會轉用國內書。咁嗰陣時我哋先至叫做接觸簡體字，但係其實有一個現象就係其實基本上識繁體字嘅人睇簡體字係冇乜問題。 唔係，識繁體字嘅人睇簡體字冇乜問題。係， 但 係倒翻轉咧就好有問題。 係啊。 因為好似我上次咧即係我早排啦，都同你講過話我即係去廣州出個 trip 啦，咁啊去咗幾日，咁啊除咗話係做嘢見客咧，咁我都係同一啲即係國內嘅學者啊，一啲教授啊，同埋有啲學生去交流啦。我發覺咧佢哋即係譬如啲學者有啲年上咗年紀嘅，啲教授冇乜問題，但反而啲學生咧倒翻轉咧，佢哋真係會係即係睇簡體字，識簡體字啊，但係睇咗繁體字睇唔掂喎。 係啊。 即係同埋佢哋咧會，譬如同我講翻啦，佢哋有啲都有聽澳門街啦，咁所以即係叫我一齊交流一下啦。咁佢話：哇，你澳門街，你每次嗰、那個題目一寫出嚟，都係寫繁體嘅，咁我哋睇咧就會覺得哇好辛苦啦咁樣。咁我覺得奇啊，我問翻佢哋點解咧？其實你唔覺得簡體字其實同繁體字有好多都好近似啊咩咁樣？但係佢哋嘅角度就係話覺得係真係好難去睇，同埋唔知係咪個文化，即係中國咧，其實咧一直好排斥，譬如台灣咁樣嚟㗎，佢好排斥繁體字，所以咧就灌輸到咧啲人係直情係對佢係深厭啊，會唔會係好似即係我哋唔中意簡體字咁？會唔會係個情況就係咁樣咧？倒翻轉咧？ 可能啦，但係問題係你要知道。真係繁體字，我可以夠膽寫包單。繁體字每一個字都係可以解釋，係一種人哋係外國人見到繁體就係一種藝術。簡體字即係唔係簡體字啊，係叫殘體字，殘缺不堪。你廣州嘅廣字裡面應該有個王字，你揀到我嗰、那個係筆畫嚟嘅，嗰、那個本身係一個筆畫，你攞去做一個字㗎，真係好好笑啊！我覺得。 同埋咧，即係譬如我覺得啦，喺國內咧，你話啲讀文化啦，即係譬如你話讀翻中國古文化或者乜嘢，其實啲學者咁嚟計，你著書立說全部用簡體字，但係好即係我覺得有樣嘢比較古怪就係、是，其實我哋中國咁多千年嚟嘅歷史，我哋嘅文化，我哋以往古人留低俾我哋嘅詩詞歌賦，全部都係繁體嚟噶嘛。 所以點解中國人嗱真係唔好怪我？ 係。 點解唔識得去尊重人哋創作嘅嘢？你咁樣人哋本身，譬如李白寫嗰首詩，根本就係一個繁體字，你將佢變成簡體字，你根本係侵犯咗人哋嘅著作權，人哋嘅心血。你知唔知繁體字同一個音有好多個唔同嘅字，亦都唔同嘅解釋，但簡體字可以將幾個字合埋一齊。例如頭髮嘅髮字同埋發財嘅發字係兩個唔同嘅字， 係啊，係啊， 但係簡體就同一個字，你根本係唔通嘅、那個意思。 例如啦，後面個後同皇后個後啦， 係兩個唔同嘅意思嚟。 冇錯，冇錯。嗱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 point， 同埋一樣嘢嚇， 係破壞緊我哋中國幾千年嚟嘅文化。 冇錯，同埋有一個咧好嚴重嘅 point 咧，其實就係咁啊。好似而家咧咁有啲即係譬如有啲藝術家啦，或者我哋叫有啲即係嗱。因為男人咧上咗年紀咧，咁好多喂收藏啊，會玩唔同嘅嘢啦。咁可能有啲咧就會係譬如好似我咁樣啦，喂玩下錢幣啊。咁啊有啲可能儲下書畫啦。其中一樣咧好興啊，你都應該聽過，可能有啲細叔伯都會，啲人咧就會儲字畫噶。字畫咧就即係簡單啲講，即係乜嘢咧？中國書法。係。咁我見到咧，而家新派嗰啲咧，哈大鑊啦，簡體字書法啊，你知唔知啊？咁啊，即係其實咧呢樣嘢咧，完全係本末倒置咗噶。佢話佢即係你，其實你所有嘅書法字畫咧，其實應該咧就全部都係繁體嘅。 係啊。 同埋譬如你做個圖章嗱，即係譬如咁樣啦，好興噶嘛。譬如啦，古月小姐咁啊，譬如我整個圖章挑古月，跟住咧畫完幅畫吸落去嗰個圖章啦，連嗰個圖章都用簡體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個情況咧係好。即係我個情況覺得係好唔尊重，同埋咧係倒翻轉咧係你講得啱啊，佢係一個破壞嚟嘅，佢連正確原本一直有嘅嘢都不知不覺咧，俾佢哋而家新世代嘅文字破壞緊。 冇錯，係啊。 即係好似你話嗰啲即係字畫咧，寫簡體字咧，老一輩嘅畫師啦，或者係啲收藏家啦，睇唔入流啊。 即係好似我有樣嘢我覺得好核突嘅，譬如我喺國內食嘢啦，咁好多時咧，譬如有啲法國嘅品牌嘅紅酒咧，咁而家咧因為中國市場大好價，啲人飲得起，咁佢要去中國咧，佢重新做，咁啊以往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外國的品牌入嚟，仍然用翻原有的包裝，咁就最多咧，另外整一張紙，咁跟住咧就譬如印，即係嗰張紙係一啲簡介啊，或者係有啲資料咁樣啦，就攝埋喺入面啦，就唔需要另外特別乜嘢。咁而家為咗討好中國市場咧，就成個包裝咧就換中國包裝。 啊，唔係啊，呢個係中國政府要求嘅，呢個係中國。 中國政府要求啊。咁變相咧，一支法國紅酒啦，或者譬如我見到咧一支葡萄牙嘅紅酒啦。就即係個好靚嘅個牌子都係好 grand 嘅，但係咧上面一大堆嘅簡體字咧，根本睇落去咧個感覺就係好似點啊？好似一支翻版嘅紅酒咁樣。 係噶。 但係好貴喎，賣可能賣五六千蚊咁樣。 錢唔可以衡量佢，即係你根本個視覺上係好醜樣嘅，係根本係好醜樣，唔係錢貴唔貴嘅關係。 係啊，即係嗱，我唔明啦，點解即係國內啲同胞咧，包括一啲學者啦，其實我都有同佢哋講過簡體字呢個問題。當然，我覺得咧有某程度上同佢哋講咧，佢哋係唔接受我立論嘅，覺得我這個呢個咧係港澳嘅立論就唔得即係同國家嚟計咧，就我哋唔得和諧。因為我哋應該其實係統一咗個文字咧，係大家係統一咗個語言同文字佢咧，咁先至好辦事嘅。但其實我覺得我唔明白其實簡體字咧，其實個出處係點啊？點解會有呢樣嘢咧？ 當時係因為共產黨立國之後咧，即係我自己了解翻嚟咁樣嚇。我唔知啱唔啱，如果有唔啱嘅，希望聽眾話翻俾我聽，正確係點樣嘅。 好。 即係我了解就係毛澤東。即係中共立國之後咧，毛澤東因為想減低文盲啊，所以將因為繁體字係比較難寫嘅，的確。 係。 毛澤東就將佢簡化咗，即係簡體字嘅初型就係咁樣而嚟。 即 係 諗住簡單咗就會多啲人識字。 係，但係其實你按翻比例。 係。 係冇低度嘅文盲率，反而係越嚟越高。你要記住，而家冇小學畢業，全部都叫文盲。 嗱。即係我咁樣講，繁體字同簡體字咧，係對係咪容易啲去識咧？我絕對相信冇關係。 真係冇。 最緊要一樣嘢，當你譬如你要去整嘅時候，你發覺一直用落嚟嘅字體，咁其實都係繁體嘅話，你突然之間轉翻佢做簡體嗰下咧，其實倒翻轉係啲人係適應唔到嘅。咁第二咧，我相信咧喺國內啊，唔好講中國啦。喂，講下一樣嘢啊！日本啊，日本其實除咗話有片假名，即係有佢哋嗰啲象形嘅日文嘅文字之外咧，佢都用漢字啊嘛，佢哋都有用繁體啊嘛。 但係呢個已經係變成日本嘅文字，我覺得就唔需要討論，因為呢個係已經係人哋國家嘅文化嚟。 但係人哋都會保留翻，因為好耐以前你中文嘅字亦都喺日本係有用過，所以佢哋都會去保留翻呢個文化。 冇錯。 就係、是、譬如話係即係我見到譬如日本俾小朋友睇，佢睇唔明個好繁複嘅漢字，佢會喺上面咧。有翻個片假名，有翻嗰個日文嘅細細個喺翻度 解釋咯。 係啦，咁其實我哋中國就唔係喎，我哋中國就係咧，你話齋取替咗，但係問題咧嗰、那個意義係唔同啊。正如你話齋，頭髮個髮字同發現個髮字兩個髮根本完全係唔同，亦都代表唔同嘅嘢，係唔拉更嘅。但係咧隔眼咧係即係融為一體咁樣去做啊。咁變相咧。即係呢一種嘅破壞咧，分分鐘其實係破壞埋我哋嘅下一代啦，或者直情咁講，成個中華文化咧，其實係挽救唔翻，我覺得 係挽救根本係一種毀滅性嘅破壞，呢個係一嚴重毀滅性嘅破壞。 另外第二樣咧，即係講下啦，佢成日都話要攞呢、這個普通話取代粵語啊嘛，廣州話啊嘛，呢、這個又係一個大問題嚟，我同你講死得㗎。 我自己咧想講翻呢個問題。 你講啊，講繼續，得收到音噶，你講繼續。 而之前廣東話之前係上海，因為我自己係做上海公司嘅，因為接觸啲上海人，佢哋話而家問題大啦，而上海好多新一代係唔識講上海話，佢哋想復興，但有一段新聞，國內啲新聞就係話，而家唔識上海話嘅入唔到當地嘅貴族學校。 哦， 咁啊，其實呢樣嘢咧，因為上海啦，因為嗱，你上海其實一直以嚟啦，佢哋以往咧都係一個政治同埋經濟嘅核心啦。咁變相咧，佢哋以前嚟計嚇，咁一定係會係即係好似一個貴族咁樣啊，即係喺中國入面咧，佢哋覺得啊，上海人係 grand 啲嘅，咁係高級啲嘅。咁啊，所以咧，佢哋為咗維護翻自己嗰個圈子同埋嗰個文化咧，就會咁做。而家喺廣州咧，亦都有好大問題。就好似我今次去廣州咁樣，賺果餘嘅時間咧，竟然係超過八成。但係我講廣州話，就算喺翻同啲的士司機講，好多都係外省人，都係講國語嘅。 其實呢個問題，上海都有呢個問題， 好嚴重。 北京都有呢個問題。 上海我真係未去過啦，只係叫做話廣州咧，人哋以前嗰啲廣州人咪有啲口音好得意嘅，我哋廣州人咧嗰啲 係啊， 哎呀，今次翻去冇曬。直情個情況咧係即係好似我自己嚟計啦，譬如我都有去中國嘅郵局嗰度去睇一啲郵政產品嗰啲，咁以往其實我去廣州又好，其實我甚至乎話去江門啊，去附近咁樣珠海，其實我都係講廣東話啫嘛。我發覺而家咧，全部政府入面嘅政府人員都係講國語嘅，即係好離譜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點解連啲政府嘅架構入面喺呢啲講粵嘅地方、粵語嘅地方，都係用曬啲講普通話嘅人咧？定係佢係全部政府係講到明一定要講普通話咧？ 應該係政府規定，咁你政府部門因為 要統一， 要統一。咁呢個如果政府嚟講無可厚非嘅，但你要將普通話喺民間度消除，我覺得你係好過分。去抹殺人哋當地嘅文化， 嗯， 你點解要咁樣做呢？即係你即係想要全中國所有嘅文化，即係當地保留當地嘅文化全部毀滅，而去變成一個統一啊？冇可能㗎， 嗯，冇錯， 冇可能。秦始皇焚書坑儒想統一，但係都做唔曬啦。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點講好呢？澳門嚟計，普通話入侵勁唔勁？ 普通話其實都 有冇留意嗰啲賭場車？而家所有行頭嘅所有嘅 promotion 係簡體字啦，第二就係普通話啦。 係啊。 甚至乎有啲賭場咧係冇英文講嘅，係講淨係講國語嘅。亦都嗱，我有個情況啦，我趨向啦。我即係早排啦，咁去咗有個老友啦，咁啲都係業內即係做博彩嘅，咁啊去參觀佢哋個新嘅公司廳，發覺入面清一色全部公關，全部譬如帳房嗰啲咧，全部咧係用國內人嘅，咁點解啊？佢識嗰啲普通話之外咧，可以譬如講到山東話啊，講到一啲福建話啊，跟住但係咧佢哋倒翻轉啦，冇曬粵語噶。嗱，雖然我咁樣講，佢大部分咧國內啲女仔咧嚇身形啊、樣貌都好高質素啊，咁啊，但係咧，即係個情況好怪嘅。你去覺得去咗個地方玩，完完全全咧係冇曬粵語嘅，但係呢個澳門嚟嘅，即係你聽到英文都會完全覺得啊都冇問題啊，我哋有啲外國客，但係唔知點解而家聽到普通話咧個感覺咧就係、是有少少無本動。覺得好似個感覺似乜嘢咧？好似自己屋企間屋個窗開唔到透唔到氣咁樣嚇，我唔知咁樣形容你明唔明我講咩啦？係啊，好，繼續，我哋繼續啦。 好， 咁就嗱廣東話呢一節咧，喂，其實咁樣啦，呢個繁體字呢一節去到呢一節差唔多啦。喂，我哋下一節咧，其實我哋又會翻嚟啦。我哋講下呢個澳門服務業好嘛？講少少啊，好嘛？因為最近咧，我都同你講話，哇，我有少少體會啦，呢個服務業咁啊，亦都有啲 case 同你講咗，哇，乜咁過分啊咁樣，甚至乎係同阿成俊哥咁啊去即係去食嘢咁都遇到一啲好得意嘅嘢啦，咁啊，一陣間下一節翻嚟又講好嘛？ 好。 好。